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文道也新剃了头， 哎，对，没错没错， 而且 这头发长一点就觉得受不了了。 对对对，他是六根清净， 哎，没错没错， 他偏偏要给你迎来一位美女作家，来试试你，咱们台湾的作家吴淡如，而且也是我们同行。主持人 是 主持好多节目的，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台湾文坛的朋友。 对，刚刚一说起来才发现，原来大家认识很多朋友都是彼此认识的。 说过这啊， 原来像他这么杰出的人才是台湾的教育培养而成的。 啊，对对对， 没有，我一点也不杰出，但是台湾的教育很好。 香港才子，香港才子是台湾培养出来的， 是啊， 对吧？然后今天咱们正好是两岸三地，对不对？你看这个大陆港台， 嗯， 那么要关心一下你的家乡， 哎， 你的家乡，我在飞机上看报纸来， 是我爱台湾，我要先声明， 我也爱台湾， 我们都爱台湾， 我爱台湾呢、啊， 全国人民 爱台湾，谁不爱台湾呢、啊？我跟你说，我对台湾的感情真是很有感情的， 对他很深刻的，对， 而且就说朋友。我都喜欢台湾朋友的 对, 对吗？ 嗯， 当然了，这个有些人也搞乱子。 对， 我在报纸上看见说民进党、啊、说不是国民党打败了民进党， 是陈水扁打败了民进党。 嗯， 然后呢我就发现真是不是你们的鞠躬啊有点受日本的影响。 为什么受日本影响？ 因为有人说过就长期的这个日治时代哈、也会留下一些行为举止的一些痕迹。 是， 就比如说你看你发现没有，日本人鞠躬啊跟我们鞠躬不太一样。 对， 我们就这么鞠躬，日本人鞠躬好像是 90度 腰部发力， 对， 嘣一下，他是非常果断的， 对， 是不是？我怎么这几天看那个陈水扁还有谢长廷不是谢罪吗，还是叫什么辞去民进党主席、鞠躬哦，是国民党感谢选民鞠了10秒钟。 是，就是我觉得国民党一向被号称为哦很不会选举的政党，这个是不可讳言的嘛、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样民进党是最会选举的政党， 是过去 它可以激起你的感情嘛、可是这一次我倒觉得国民党已经变成一个蛮会选举的政党，而且选后哦虽然他们得到了70%几的席位，他们为什么五个人一起出来鞠躬可是脸上都没有快乐的表情，每个人都很凝重哦。当然第一啦、我刚刚为什么说我爱台湾，就是我还要回台湾哈，而且我刚等一下讲的任何批评真的是因为我爱台湾。 没错，你知道有些希望观众能理解，有些台湾的朋友到我们这儿做嘉宾一谈到政治往往都会跟我说我不能 还回台湾啊， 对，我还得做人回去。 我觉得这次操作很好，就是你赢了哈，我们要有这个论语的规则，就是哀矜而勿喜。别人虽然输了，而且真的输得很惨、民进党几成在立委选举输得这么惨过、而且现在你会发现谈话性节目开始出来说陈水扁要这个辞党主席，他也真的辞了，那当然呢他也不可能再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啦、那这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哦是属于一种弃城保蟹的行为、因为谢长廷还要 保螃蟹吗？ 谢长廷， 谢长廷， 谢长廷， 我不知道你们有点 实事尝试好不好？ 我一天想你虾兵蟹将，我是怎么该弃城保蟹？ 然后国民党并没有说，哎呀，我们赢了，我们胜利了。其实他是对的，就是 这马英九叫什么叫戒慎恐惧， 是应该要戒慎恐惧啊！而且他们一起来鞠躬，就表示以后任重而道远嘛，所以他的这个腰要弯得很低。 对， 为什么？为什么腰要弯得很低？ 为什么？ 因为其实国民党这么多年来对台湾的基层民众而言，他的腰杆子都太直，头都抬得太高啊！你去看上一次的台湾的总统的大选，你去看当时竞选的人好了但我希望我还会可以回台湾。 对， 你去看他 们，你也得能回大陆，所以我们必须加上所谓的总统， 什么 所谓的 好，然后他们 所谓的加所谓的 立委。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总统候选人或所谓的立委候选人，常常都是用鼻孔看人。你仔细看他每一次在这个媒体露出的印象，都是非常强势的，非常不亲近民众的，或者是你即使是就是说你本籍也许是你出生在台湾，但是你跟基层民众连一些方言你都讲不好的，一直都是这样的印象。虽然宋楚瑜他后来努力的矫正，可是前面的那一段历史，他的党工的色彩实在太浓， 官僚的那 种色彩，跟这个亲民的感觉很低。那台湾人现在，你刚刚讲说他们是投陈水扁的反对票，事实上在我个人认为，我也不认为这是台湾民众大部分的人投的是给国民党的支持票。 他现在投的是给这八年台湾经济状况的没落的反对票， 陈水扁家族的这个种种的丑闻跟贪腐。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国民党啊，他那种说我们要好好反省，然后要好好要很认真，不能够太高兴啊，也除了姿态之外也有点真实的道理，他真不能太高兴。 是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回国民党叫狂胜嘛。 对， 但其实这个狂胜啊，你仔细算一下就发现他并不是真的狂胜。怎么讲呢？因为他这个是个大选区选举，我们要注意这回台湾的选举是改变了选举方法。 嗯嗯， 改变选举方法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我们想象一下啊，他现在这么一个大选区，这个大选区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区本来呢，大概是如果它本来是两个小选区，我们就随便瞎说啊，两个小选区合并起来，这两个小选区呢，有一个小选区里面是绿营支持者多于蓝营支持者，比如说是六四之比吧。 嗯嗯。 那如果分成小选区的话，那在这个选区里面，民进党的那个候选人就会上了。 对， 因为他的支持者占六成。 嗯， 那么这一边呢，这个小选区呢，可能国民党跟民进党是反过来的，就比如说是国民党他大概有七成， 嗯， 民进党有三成，那么这边是国民党赢。 嗯， 但两边并起来，你想会有什么效果？ 嗯， 两边并起来的效果就是国民党支持者的绝对人数就多过民进党。 对 啊， 那么然后就国民党的人不就上了吗？但是你总统大选的时候，所谓总统大选的时候是简单多票决的，就是一人一票去投的。 嗯嗯嗯，对， 所以到时候情况会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看这些，我就发现啊，咱们这一个是股市啊，大家现在都劝变财经专家。2008大选年呢，你听文道刚才说都是选举专家，都选趋势。但是你刚才讲的让我想起，我看报纸看说这个马英九就国民党过去这个姿态嘛， 对， 然后你看大胜了马上去干什么？到蒋经国那儿，我觉得有点敬拜告慰祖先的那么个意思，就是到蒋经国嘛。然后他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就说这种亲民呐、啊，到下乡探访啊，就说你看当年蒋经国就是走遍什么县乡， 是， 甚至是还在这个稻田里插秧， 毕竟是台湾解严的人嘛。 对，然后后来说呢，他们说其实不管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多多少少啊都会仿效一点蒋经国的举止。你比如说陈水扁也插秧，也插秧，但是他说出话来就不一样了。说女记者问他，你插秧的时候想什么？陈水扁，我想你啊。给人说性骚扰是吧？但是我就说，我为什么我也像你一样对行为举止特感兴趣？你就说马英九，你就说放低身段。 是 什么叫放低身段？台湾你知道有一个叫马氏，有一种在镜头面前，在选民面前有一种叫太空漫步。 哎， 太空漫步， 我知道，我知道。 太空漫步就是你想马英九在侧着，我发现跟我们选美似的，脸对着镜头，夸夸夸，他要这样被记者捕捉。我给你看一段片，我给你看一段片。 但是我可以解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很矫揉做作。 好，你给我配 VO， 我们看看。你看头一个啊，我觉得这像是一个溺水的人被话筒这个洪水好像快淹死了的人。 在台湾只要闹一点小小新闻，就会被十几个 SNG 包围，这个不算什么。 对对对， 真的。 你瞧，你看啊，他这招牌笑容，然后投完票之后，你注意他走。哎，马哥哥，好，走。哎，你看这是太空漫步。你讲讲， 来，为什么他要太空漫步？因为哈、他在这种公开的投票场合，他不可能投第二遍，对不对？所以他要让记者拍。因为马英九是一个不得罪媒体的人，他是与人为善。那如果说他走得太快，有记者没拍到，那记者可能会很不长眼的说：“哎，那个主席再回去一次， 你会不会再走一次？” 对， 这成了一个笑话，你知道吗？这一回他这个事件，他这回投票，他就是他连走过去投票箱那个过程，也都是像刚才那样子太空漫步。结果大家都变成像笑话， 旁边一定有人在说慢一点慢一点，因为他不能走第二次啊，第二次搞不好违反选罢法。 没错 、哎、以后当政治人物你会走这个步， 会走慢步。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请戴茹谈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好意思，刚才淡如一直想说，你又想说什么？ 啊，没有，我要说的是，其实这次选举啊，这我觉得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是其实很多民进党的杰出的朋友，因为从来我们以前就是学运的时候，他是我的同学，也做了很多届的民意代表，事实上呢，也都很就是说 一不贪污啦，二有所为啊、嗯，只因为他们曾经是陈水扁旁边的幕僚或亲戚，全部都落选了。比如说段宜康，比如说罗文嘉、嗯，你想想看，罗文嘉他以前来选立委时，他是第一高票 就是全台湾第一高票当选， 对，可是他这一次他可以落选之前他太太反对的很厉害、嗯、就说你如果出来选立委我就离婚，现在你不得不佩服他太太的先见之明。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当炮灰了。 对， 罗文嘉我也认识，是很优秀的人、嗯、就我们平常很多大陆观众啊不理解民进党，觉得民进 党 绝对有优秀， 对， 绝对 觉得民进党全都是同一种人、哦、不是的，民进党里面你不要管什么所谓国家认同这些问题啊，他有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像罗文嘉这种是很优秀很聪明很能干的人才，可是问题就是这回当炮灰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些人是跟过去跟着陈水扁，是他们当年协助陈水扁选上台北市长， 所以你看我这大陆人就明白了、嗯、站队的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嗯、你跟谁站一边， 再影响一辈子，没错， 对、啊、还有如果你第一次就站在你那边，在你那边站了三年，即使后来那五年你想独立，不对， 都不行， 你永远在这个选举文化里面都是同一边。当然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选区的问题在台湾会变成一个地方角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角头？ 角头好像 地方老大， 老大会当选嘛哈、嗯？比如说中部有某一位已经当选了立委，你知道他儿子16岁结婚，嗯、娶的新娘15岁，这在台湾其实是违法的。 合法？ 怎么办？我真的要回家、啊。 没事，我们这儿也有角头。 你知道他可以，他可以一个婚礼，他可以席开多少桌？这个，所以你要大选区，你那个地方的耕耘很重要啊。席开1万桌， 1万桌酒席啊， 从早上一直吃到晚上，然后所有影剧圈的人 真的、 也都进去，然后每个人包的那个都包的红包必须，大家我后来问过每个人都不低于台币10000块，那当然地方人 士搞来赚钱的， 不地方人士是去吃流水席的、啊、但是你看他势力有多庞大，你可以席开10000桌，你在这个选区你不会当选吗？ 我可以请全区的选民吃饭， 是啊，我天哪，当然这个人 但是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谁请吃饭就给谁 吗？不因为他们做地方的选民服务很久，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服务、以前有一个笑话， 老开席我席开 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了， 该讲 该讲该讲，绝对该讲该讲， 是笑话就反正这个已经流传在民间嘛、 对对，不是你说的， 就是这是很多这个做建筑工程或什么的这个朋友的企业界朋友的说法，他说以前呢、国民党的时代好有一些民意代表是拿钱没错，可是拿钱有做事哦，不管是什么红叫做红包什么的哈、或者是什么的立委啊、他们是拿钱有做事，那如果这件事帮你关说不成，我钱退还给你 建造职业道德， 好 OK， 就是贪污的有职业道德，可是到了现在这几年的这个时代，那企业界的感慨是我拿了钱也给你了，但是你没有做事，钱也没有退还给你、我想那个就是说官场一定会有某种贪腐的文化，我想从老残游记以来大家就很清楚， 对， 但是老百姓在乎的可能不是你是不是角头，你学历够不够高你是地方老大吗，还是你是不是哇一次10000桌这么那个，而是 你 真的有做事啊，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现在道德沦丧人心大坏呢，就是大家都不讲职业道德了，你贪官收了钱要给人办事儿， 贪官也有 对好像不能鼓励 职业道德， 这个不能鼓励 不能鼓励不能鼓励， 但是比那个拿了人家的钱不给人家办事儿 还欺压人， 他不退给人家钱的，你那就不像什么了，烂人了，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回呢就是我发现台湾了，其实很多，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那种恐惧啊或者说那种慎重真的太重要，因为这些人他很多人其实本来还是绿色的选民，他只不过现在他不是去我觉得总统大选跟这回立法委员选举是不一样的，立法委员选举是一个对陈水扁的信任投票，然后到选总统的时候对的是谢长廷，那就两回事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所以因为咱就不懂选举嘛，这次2008其实有机会让全体人学习选举， 对， 我就说台湾老说为什么国民党要戒慎恐惧啊，不敢太得意啊，就是说怕是个钟摆效应，这个意思就好像这一次选民向了你了，在这个态势上下一次选民好像会像钟摆一样会回来，没准在所谓总统大选的时候又会倾向 民进党，但是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群众心理学很值得研究，人民这么没谱、啊、 没有，但这有两种， 人民这心理就是这样晃了。 您先说，我等一下再来分析。 有两种情况、嗯、比如说像美国的也在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初选嘛，两个党、嗯、民主党共和党，在这两个党的民这个初选就看到有两种效应是都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你刚刚说钟摆效应，嗯，另外一种用台湾的讲法叫做西瓜会靠大边的效应，就是说有一个候选人他赢了，或者是经过第一次选举他胜利了，由于他的气势会使得很多选民呢更加愿意投他，所以这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都有可能出现。 我觉得那你说明这选民里边是不是缺乏那种说的 你 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哦、不是 、嗯、这是很理智的决定，你知道吗？这种理性决定，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这个初选，大家都说不是那个奥巴马赢了第一趟吗？当时大家就说他会不会第二趟也接着？ 我以为是拉登呢，说奥萨马拉登，奥巴马是希拉里那个对手。 没错没错。然后呢，当时大家就分析他很可能接下去还会照着赢，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在那种党内候选人的初选提名啊，就我们这个党，大伙党员老百姓来选一个人代表我们这个党出去打。这时候呢，大家的理性决定是什么？我们要选一个人出来，是将来对着共和党能打赢共和党的。嗯，所以这时候我们选的人呢，必须是选一个，就是你觉得他很有希望，声势最强。那本来比如说我支持希拉里，那么但是我发现哎，希拉里输了，那么看着好像支持奥巴马人多了，我们是不是大伙一起投给他，让他声势大涨，将来他能打赢共和党？嗯 哦，这么一 个理性选择。 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请吴岱如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淡如说台湾选民跟美国选民不一样， 对的，我们的理性不一样，你会觉得钟摆效应好像台湾人很善变哈、嗯，可是不是，我们的善变是理性的啊。怎么说呢？因为台湾人期待改变，你知道台湾它本来就是一个海岛，它是一个有殖民性格的地方啊、嗯嗯。那因为就是殖民性格呢，所以每一个人呢，他其实为了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像香港啊。只是台湾人他个性其实是倔强的，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选择，可是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像这一次投票率只有58%，那么想想看，在陈水扁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的投票率好像有70多哦，将近80，他投票率非常高啊、当时大家是在期待改变，就是改变这个国民党那么久以来的一个政权，大家希望新的希望。可是当过了8年之后，哎，其实经济是在萧条之中啊，台湾现在任何二线城市的价格都比内地所有的二线城市的鸟不生蛋的地方可能还来得低耶、整个房地产价格来得低耶， 是 而且台湾还是有所有权的那个地方、所以经济是在萧条之中，那百姓是期待改变，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投票率这么低，而民进党他所获得的席次是历年来最少的呢？因为是从上面跟中间跟下面都开始变的，我们算中间选民哈、我们中间选民的改变哈、不是因为利益啊，因为中间选民在经济萧条的过程之中，除了股灾之外，我们所受的风险是比较少的。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看不过去。那上面的企业家，哎，本来以前支持绿色，为什么会改变？因为他们发现赚不到钱啊。 都是很实在的。 那下层的百姓也改变了，像这次我选举完，然后搭一个计程车到机场啊，出租车。那出租车的司机他就问说：“小姐，你选谁啊？”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聊起来，他就说他是深绿的，以前，而且他曾经为了这个去支持人，还跟那个敌派的计程车在街上打架。可是这一次他很高兴的告诉你说他投给蓝的。哎，连这些基本的选民都动摇了，为什么？一，其实你他可能经济上他知道他受到影响了。 对， 二，他看到了一件事情，那基层老百姓最受不了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我生活的苦哈哈的，而你在贪赃枉法，你在收受贿赂，也许只是那台币1000多万，他们受不了。而18次传唤你，你不开庭，你不出来，选举你就出来了。谢谢你补充，因为我不敢讲是谁。 没有，就50分，很好笑嘛，就上法庭，每次要上法庭都说身体不好。 到选举的时候涂完身体又很好。 对， 然后民进党他在操作，本来是要使基层百姓同情，比如说像夫人啊，他确实也是因为选举恩怨，所以他终身不良于行，然后还有族群认同，可是这些操纵都疲惫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已经渐渐的老兵已死啊，那我们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你说在台湾我分得清楚我是台湾人，你是山东来的，或你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人分得清楚的。所以中生代呢，其实你在操作族群认同是没有用的。 哎呦，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你说台湾人真的那么关心政治吗？ 台湾人很关心政治，但是呢，台湾人关心政治已经有一点像在关心美食了啊。 在彰显消费。